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说到西单呢，您一定不会陌生，特别是现在的时尚男女，赶上个周末，全爱跑到西单逛商场，什么大悦城啊、君泰呀、中友啊，可以说西单算是咱北京城的一个时尚集散地。不过您可能有所不知啊，西单这地界不光是现在火，早年间那也是咱北京城里最时髦最热闹的地方，要是打个广告语，那西单也是老北京的时尚发源地。西单为何称为老北京的时尚发源地？中西合并的时髦饭馆又在那儿？天元酱园的酱为何比肉还贵？早已消失的棚铺生意又能有多牛？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走马观花胡同章第四集。现如今您看，谁家要是开个买卖，这选址很重要。您要是把这买卖开在一个没人去的地方，东西再好也没用。说到西单为什么会是老北京的时尚发源地，为什么热闹跟时髦，也跟这选址和周围的消费群体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头一个，咱们先来看看这地段。现在您去什么地方，这行车路线好几条，您随便挑。过去啊，这老北京跟现在不一样，西单离着大石栏不远，大石栏里买卖多，戏园子多，所以这西单牌楼北边的居民要想去前门，只有打这西单路口过。还有住在广安门、宣武门附近那些当官的，要是想去宫里办个事儿、衙门里头交个差，进了宣武门，这西单是一个必经之路。除了这地段好以外，西单之所以时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过去西单这地方是个高等学府的聚集地，就跟现在海淀区八大院校是一个意思。过去在西单附近二龙路那边有中国大学，府右街有交通大学，干石桥有孔教大学。要说以前大学里的老师学生们呢，和现在一样，不管是穿衣戴帽还是吃喝玩乐，都讲究个性品味。商人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就在西单这边开了好多时髦的商店、饭馆、戏园子、电影院等等。于是老西单就跟现在的五道口一样，成了靠着大学生火起来的地方了。既然咱们说到老北京的西单如此火爆，那我就接着这个话题给您介绍一家在当时特时髦的饭馆——西来顺羊肉馆。现如今这西来顺那是北京的老字号，可是搁在以前， 人家得算是一个前卫的饭馆。在1935年的北京时报曾经刊登过这样一条新闻，说西长安街的西来顺比较摩登，往往运用思想发明一些新菜式，介于半中半西之间，也介于荤素之间。您听了吗？人家评价西来顺的特点是摩登。过去咱老北京人呐，要说这东西时髦、高级、漂亮、新鲜，都爱使这词儿摩登。这词儿呢，也是来自于英文，意思就是时髦、时尚。那会儿西来顺的菜色可得说是站在了时尚潮流的前端。西来顺的菜讲究改良，在京城算得上是西派炒菜的发源地。不过要说西来顺能够引领西派炒菜的潮流，还得得益于人家的掌灶师傅，叫楚祥。楚师傅不一般呢，不到20，在牛街一带就成了小有名气的大厨。因为厨艺好，这猎头就找上门来。楚师傅先是被招进了宫，做了御厨，然后又在总统府掌过勺。您说说，这楚师傅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呀？所以来到西来顺以后，在菜品改良方面，那是什么都敢往里招呼，沙拉酱、咖喱粉、起司粉、辣椒油、鲜牛奶，这些个西餐配料全能在西来顺的改良菜品里见着。也许现在您听起这些东西啊，觉得没什么新鲜的，可您想想，就这些调料放在民国，搁在一个清真菜馆里，这不就是创新和时尚吗？刚才咱们也说了，这西单附近住了很多文化人，这些人好赶个时髦，所以那年月全都讲究去西来顺吃饭。在西来顺的菜单里最出名的一道菜就是马连良鸭子。您别惊讶，这道菜啊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京剧大师马连良马老板。话说这楚师傅在西来顺工作之前，在一个名叫又一村的饭馆里打工。这天马老板演出完了之后上又一村吃饭，正吃得起劲儿呢，就听见外头一声枪响，一打听才知道，感情这是北平警备司司令王庆怀的小舅子跟一个有点权势的李处长为了争一雅间打起来了。这俩人呢，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您说你们俩打就打吧，嘿，这还放出话来了，要砸了饭馆子。马老板听说之后二话没说，撂下筷子就出了包间跑了。不能够，马老板这是平事儿去了。当时马老板在京城里边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三下五除二的就把这事儿给摆平了，保住了又一村。这马老板特别爱吃楚师傅做的饭，所以楚师傅跳槽到西来顺之后，马老板也成了这里的常客。楚师傅为了感谢马老板对自己赏识，还有当初那仗义之恩，就发明了一道菜，起名叫马连良鸭子。西来顺旁边挨着天元酱园，这可是北京酱园的老字号。不过您说早先北京城里酱园那么多，怎么唯独它能够成为佼佼者呢？过去北京的酱园大概分成三种，一种是以六必居为首的老酱园，口味偏重，师承山西保定一带的口味；第二种呢，是以桂新斋为代表的南派酱园，这种酱园的口味偏甜，而且比较脆生，属于江浙风味的；还有一种就是以天元酱园为代表的京酱派，他们的手艺一般都是出自御膳房，这味道介乎于前二者之间。过去有句老话叫上辈子打爹打娘，下辈子吃油盐两行，这油盐行说的就是酱菜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营这种酱菜行业非常苦。苦到什么份上呢？我就单拿这天元酱园打个比方，天元酱园里做甜面酱， 必不可少的原料就是白面馒头。人家讲究这馒头一定要在每年清明谷雨时分用上好的白面蒸制，蒸好出锅还得趁热把这馒头全码在院子里边，得码多高呢？差不多一间房那么高，然后再用竹席子围好了四周，让这馒头发酵。白天温度高，这伙计就得往这席子上面泼水，到了晚上更麻烦了，还得再把席子揭开了让馒头透气儿。就这么揭了盖盖了揭，倒腾一个月，您什么时候能闻见院子里边出了苹果味儿了，发酵这步骤才算完成。这还只是制作甜面酱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得把发酵过的馒头长的那个毛挨个的刷干净了，把馒头晒干了碾成沫，才能倒进大酱缸，放上合适的盐和水直接晒，每礼拜还得倒一次缸。暑伏那天，酱园子里边全体员工举行一个开耙仪式，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最苦最累的差事开始了。自打暑伏那天直到立秋，这些伙计天天都得用一根一米多长的木耙子站在大缸边上搅和这缸里的酱，为的就是让这酱均匀了。说到这儿啊，您要说这事儿一点也不辛苦，那您还得往下听，这些伙计您听听这工作量每天有多大。这些伙计啊，每天每一口缸都要搅上60次以上，院子里边摆着100口缸，每天就得搅和四遍，这么算下来，这些伙计每天要搅和20000多下，多苦的一个差事。也正是这样，天元的酱才好吃，卖的价比肉还贵。据说慈禧老佛爷就很爱吃天元的桂花熟芥。清末的时候，一个状元还曾经为天元酱园做了一首藏头诗：天高地厚千年叶，源远流长万载基，酱佐盐梅调鼎耐，园林长安盛蓬莱。四句之首连起来，正是天元酱园。早先在西单一带有三家猪肉铺，天福斋、天福春和天福号。您别看这天福号是这三家猪肉铺里开张最晚的，可却是这三家里边最出名的。直到今天，您都能在各大超市啊、食品商店买到天福号的各种熟食。接下来咱就说说这天福号。清朝乾隆年间，山东人老刘在西单牌楼东边开了一间二层小楼的门脸，取名天福号猪肉铺。过去北京的肉铺有意思，生熟猪肉各类家禽全都卖，天福号也一样。他们家最有名的要数这酱肘子，这酱肘子不光好吃，人家还有一段传奇故事呢。早先天福号的肘子那都是夜里酱白天卖，老刘的儿子小刘专门负责看锅，可谁知道有一天呢，这小刘夜半三更的看锅看困了，自己看着了，这一眯瞪不要紧，肘子火大了，黑乎乎的搁锅里，这烂火的都快拾不起个来了。那会儿天福号还是个小本经营的买卖，这么一大锅肘子废了得赔多少钱呢？老刘心疼，结果一合计，得了，硬着头皮也得把这锅玩意儿啊给处理着卖了。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正碰上一位他们家的老主顾来买东西。这位可不一般呢，人家那可是皇上跟前的朝廷大员，自打进了天福号的门，这人就老觉得有一股子奇特的香味，找了半天就发现这桌上摆着一盆黑酱肘子，过去仔细一闻，嘿，就这味儿。结果二话没说就买了一块。这小刘一边给人家递肘子，心里头可就犯嘀咕了。为什么呀？心里没底，心说这老主顾官大呀，万一拿回家去一尝不对味儿，翻过头来找上门来， 不得把我这买卖给封了呀。不过担心归担心，这肘子还是卖给人家了。没过多久，这位官爷还真派人来了，不过人家说了，上回那肘子比哪回的都好吃，以后就照这么做。小刘一听，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了。要说这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这天福号的酱肘子没出多久就被一位官爷献给了皇上和慈禧太后。俩人一吃，香。慈禧一高兴，还赏了老刘一块进宫的腰牌，说日后时不长的就让天福号送点肘子进宫来。就这么着，天福号真乃是上天赐福，拿下了当年的政府采购合同，成了远近闻名的老买卖。棚户这种行当啊，现如今已经没有了。早先在西单六部口就有一间非常出名的六合棚户，上点岁数的可能还有印象。那这个棚户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间六合棚户又为什么会如此出名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棚铺说白了就是专门给人家搭棚子的。早年间这棚铺和杠房啊都是差不多的买卖，全靠租赁营生。您比方说老北京娶媳妇了得搭喜棚，出殡了搭丧棚，过生日搭寿棚，正月的场店庙会要请人搭画棚，四月您去妙峰山看看，沿途有茶棚，六月什刹海荷花市场开市要搭饭棚书棚，赶到冬天还要搭粥棚。您说过去棚铺这买卖得涉及到多少领域呀？说到这儿啊，我还得跟您说一件当年京城最大的棚活。您准得问了，怎么个大法啊？我要说这棚活搭的是前门楼子，您说它大不大？话说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愣是把咱正阳门城楼子拿炮给轰了。这下可麻烦了。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时候慈禧跟光绪啊正跟西安避难呢。您说这俩人但凡回北京城了，在前门下了火车，抬头一看前门楼子都被别人给炸了，这还了得？底下这帮大臣呐都快急死了，眼瞧着老佛爷回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休是不赶趟了，重建呢更不可能。于是这些大臣呢就急中生智，召集了北京城里有名的棚匠铺的工匠，让他们现搭一个前门楼子，完事儿再点缀各色彩绸，看着是营造气氛，实际上呢遮丑呢。您还甭说，这前门楼子虽然是棚搭的，但是老佛爷跟光绪皇帝谁也没看出来。您说过去这棚铺的手艺高不高？过去棚铺不光是经营搭棚的业务，还同时出租家伙座。什么叫家伙座呢？这儿啊我得给您讲讲。先说说这家伙，这棚铺里的家伙指的就是锅碗瓢盆、刀叉剪铲一类的厨房用具，而这座呢指的是桌椅板凳。您想想老百姓居家过日子，谁家也没这么多家当啊，真要是赶上个婚丧嫁娶搭棚办事儿的，人多没得用，没地方坐那也不成，所以就得租去。当时北京城里也专门有租赁家伙座的买卖，叫家伙铺。只不过六合棚铺在当时算是规模比较大的，就把这生意啊也给揽下来了。六合棚铺在历史上正经风光过那么一阵，可惜的是和大部分老买卖一样，六合棚铺也是从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开始走了下坡路，直到1945年正式关张。跟您说了这么多西单的老买卖，其实这只能算是冰山一角。您像日升杠房、西单商场、哈尔飞戏院、长安大戏院、新新大戏院、明明眼镜公司、桂香村烤肉碗，这些个店铺啊

起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夜店，搜集快乐气息。哦，千里的知己聊不完话题，看着你开心背影，为你做个笔记，就放累积一个假期，没设定主题，实现所有旅行意义，比较刺激。哦，你粗心大意，由我来打理，送给你风和日丽，向幸福悄悄传递。 梦想路上携手同行。